潮流访谈节目乐享北京，本期为您播出轻熟女子的音乐日记，听音乐才女莫艳琳歌曲中的脆弱与温柔。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RBC 乐享北京，更多精彩呈现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配方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，窖藏特酿，董酒1258，详询400-919-6188。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六福珠宝周年庆泛享爱推广活动现已全面展开，9月21日至10月7日，黄金货品满10克，首克仅剩60元，更多惊喜等你来拿，快来六福珠宝参观选购吧。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。 哇，我有一了！ 我也有一， 我还有2个1。 你们都怎么了？都抑郁的。 战马开罐牛流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1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1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颠覆常规，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，领跑时尚，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。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 Power Music。 卸下肩膀上沉重的装甲，时间的重量一度让人忘。为追风勇敢的少年啊，梦想的清单完成了几项，青春终将变成童话，天真快没有了生命迹象，只有身边的人不再跟你开玩笑，善良，现在自己需要一个周详计划，慢慢坏掉的大人没有悲伤，这一个热闹狂欢，下一个谁管你心又掏出了几两，有谁能在我谁在乎我，有谁能在乎我，在乎我，谁能谁谁能谁谁容，曾因为白头偕老的对象，原来到最后只是多桃花，美好生活是穷人对话，你得先有钱才会有希望，青春终将变成童话，天真快没有了生命迹象，渐渐身边的人不再跟你开玩笑，许多骄傲或善良，谁在乎我，就谁能在乎我，在乎我，在乎我，谁能说谁 OK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春辉。那接下来呢，要为你推荐这样一首歌曲的名字呢，叫做是《想都不要想》啊。这也是在新版的《流星花园》当中为道明寺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了。那由道明寺的扮演者王鹤棣演唱啊，《想都不要想》呢，是以乐团风格贯穿了整曲，随着电吉他的电流进入到了歌曲当中，慢慢的开始点燃了乐团的气息。所以呢，我们来听听看，来自王鹤棣带给我们的《想都不要想》，掌声请。 没有你烟火再灿烂，不过是虚空中的尘埃。与其服从命运安排，不如推翻，还给你整片天籁。摘下我的骄傲皇冠，不怕阻碍会排山倒海。两颗心一直同在，渴望奋战。想都不用想，我爱就是爱，绝不容许谁破坏。真心能坚贞，是你让我诞生勇敢。请为我存在，要敢恨敢爱，坏的可能都淘汰。抱你在胸怀，我不会再放开。将暧昧替换成坦白，你会看见我迎面而来。若不是生命有意外，不会明白我们灵魂多依赖。失败是用来学明白，把后悔扭转重新再来。两颗心一直同在，不离不散。想都不用想，我爱就是爱，绝不容许谁破坏。真心能坚贞，是你让我诞生勇敢。请为我存在，要敢恨敢爱，坏的可能都淘汰。抱你在胸怀，我不会再放开。眼泪如此震撼，原来你的爱把遗憾都解开。再放开我们的未来， 霸气浪漫的告白，敢爱敢恨的歌词，那贴切地符合了剧中道明寺的形象。想都不要想，也更具代表2018年新一代的爱情宣言，就是想都不要想，我爱就是爱。什么？好了，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。那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曲呢，也是来自改编自中国人气动漫同名电影《快把我哥带走》的主题歌，叫做是《陪我长大》。那歌曲呢是由大热的火箭少女段奥娟倾情演唱啊，一首妹妹唱给哥哥的歌。那么在段奥娟被天使吻过的嗓子的诠释下呢，优美温暖，动听感人呐。所以呢，我们听听看，来自段奥娟带给我们的《陪我长大》。 给我长大的愿望，借给我半边翅膀，陪着你一起飞到梦想的地方，风和浪一起去闯，心里话我陪你讲，你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宝藏。陪我长大的愿望，在我心里面 怎么了？都一一的。 战马开罐游流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Hot music all day long.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.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，Power Music。 爱而不得是暴力也是温柔，大梦至简是咆哮也是寂静，泛滥成歌是灾难也是重生。 OK，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辉。那下面为你推荐这样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易烊千玺的全新意识流中文单曲，叫做是灾。那这是一首无法简单定义归类概括的融合性的作品了。那歌词呢几乎没有重复，文字与旋律呢皆是行云流水又跌宕起伏。那么千玺的演唱呢，如同以声音进行了多重角色的扮演。主歌第一段呢，将人声通过效果器进行隐隐失真般的修饰，那随之的转为举重若轻的真声演绎。那副歌部分呢，再化作极致的假声演唱，真真假假，虚虚实实，歌者不说破，听者自有心呐。所以呢，听听看，来自易烊千玺带给我们的《灾》。 流浪在云端，念着你，我尽了人都不说爱，花开又花落又花开，在你。前走开， 有战斗什么也不敢大声说，装的敷衍又显得留恋，请不要再牵过去的情节，把故事留在另一个世界，就让它如愿，就让它如愿，我不是疲倦，我不想告别。 没错，以迷幻流行为底色，又在其中呢肆意的泼洒进不同的音乐元素，那么千玺的唱腔呢在音色和情绪上呢都呈现出了惊艳的多样性，多层次变化不断的递进，总的来说呢有专业的表现，有感性的表达，易烊千玺这一次很惊喜啊。好了，我们来继续听歌。我们说无论生活过得是多么的严肃认真，你总能够找到一个不嫌弃你二的人，那么对于一个朋友信任的深浅，不是去看你会不会对他笑，而是看你愿不愿意当着他的面去哭。所以呢听听看下面下一首歌，是来自 A Great Big World 带给我们的 I Really Want It， 听听看吧。

现在是最好的年纪，幸制服由我来定义。那这样的一首最好的年纪呢，也是陈洁仪全新专辑当中的点睛之作了，也是整张专辑当中最优雅的作品之一了。那么从主歌的徐徐铺垫到副歌的惊艳，都令人为之于陶醉。那陈洁仪呢，选择用轻松自在的方式来演唱，情感把握的收放自如，恰到好处。那所以呢，我们也就这样的一首歌曲，愿大家都能够在最好的年纪随心而为，爱和光永不凋零吧。 Power Music， 战马能量音乐，新能量单曲推荐。 曹操推出了游记民谣《觉华岛》，歌曲记录了觉华岛的风景和他游玩时的心情。觉华岛在辽宁兴城，是辽东湾最大的天然岛屿。夏天是觉华岛的旅游旺季，你可以洗海澡、吃海鲜，可以像曹操一样走路、写字儿、挥霍时光。日子过得太快了，总要留一点空白。明年夏天你可以带上这首歌去觉华岛度过一段慢悠悠的时光。我是 DJ 董鹏，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曹操觉华岛。 想斜栏坐车200公里，海水车温着随时等，只要乘半个小时的轮船，飘飘荡荡就靠岸。头顶儿有海鸟拂过，那宛如你眉目般清澈，风在你南头掠过耳旁，越过漂泊摇曳的渔船。我曾见过日落色地长安，见过烟雨飘摇的江南，此刻醉我人烟稀薄的山海间，但愿春风吹起梦与甜。 我还有两个姨。 你们都怎么了？都一的。 战马开罐游零，只要打开瓶盖或拉环内印有一元换购字样，即可加一元换购红牛活动。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，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。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。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春慧，欢迎回到我们节目当中。我们说，若是真爱呢，一个人即便他消失了，也会融入到周遭的一草一木、一呼一吸当中。山涧中光线氤氲，似有一层雾气，四下空无一人，只有他驻足于此。那下面这一首歌曲呢，是来自于亚维带给我们的《消失的爱人》，没有复杂的繁复构成，也没有繁复的编曲，那整首歌简单的呢，就只有一台钢琴始终贯穿，那营造出了空旷而又开阔的一种意境。那于亚维的歌声呢是有灵性的，如果我们听得更深，会听到他对现实以外的向往和内心的一种丰富的世界。所以呢，我们来听听看来自于亚维带给我们的《消失的爱人》，掌声请。 我听见那窗外风吹了开来，扬起了回忆淡淡的留白，有风筝掉下来， 于亚维以往大开大合的华丽唱腔不同，这首歌呢唱的是他的隐忍和克制啊，似乎呢在空谷小径当中独自漫步，怀念那些一同拂过的凉风，看过的风景。好了，看一看时间呢，也差不多了，一个小时很快就这样过去了。那前一段时间上映的大电影《巨齿鲨》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哈？那总之呢，票房呢是一路走高。那最近为了迎合这部片子呢，又发了一首宣传曲，名字呢叫做是《鲨影》，为影片的大热呢再添了活力的旋律啊，梦幻的声线，酷炫动感，将海底的深邃的神秘、巨齿鲨的如影随形渲染的淋漓尽致，魅惑十足了。那所以在节目的最后呢，我们再来听听看这样一首歌《鲨影》，我们来共同感受一下吧。好了，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，我是春晖，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喽。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，我们的节目明天再会吧，拜拜。 深邃的离去慢慢降临，拖着寂静坠入海底，混乱心跳化为下一 摆动尾气，打破神秘，贪婪的内心彻夜无光明，黑暗中散发着原始兽性，气味像无尽黑夜中的纯白， 敞开我的深海，穿梭 多好掩埋沉默蠢蠢欲动袭来，等到一时的阴霾一乱嗅觉从我出征来，我都将无声息散开。 接下来 Off the shock、hey、 上演龙卷下的规则，将一切学会剥夺。 You will never know how to live the shadow, I don't wanna follow in the deep soul。 Hey, breaking all the shadow, bring my own the band, I don't need any help. Revelation, show me what's real. Wish I could take you guys out the hell.In the game, find a way, we can get a talk. If you stay with me, baby, we gonna have it all. Stand tall together, we're never gonna fall. Just stare in my eyes, let me jump out. 敞开我的山海，让所有温度好掩埋，沉默蠢蠢欲动袭来，等我一时的一百一乱嗅觉从我出征来，我都将无声息散开。 下的 off the shock, hey 将一切学会剥夺。 You will never know how to live the shadow, I don't wanna follow in the deep soul。 这秘密无处可躲，闯进无休止的选择。 I just want to go for your the shadow, Baby you're the shines in the shadow。 Welcome with DJ Spring Chen Hui on Power Music.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。 爱是一个疯子，躺任性的单子，还任性的对峙，闹任性的开始，两颗心的从此，找到新的似曾相识。你有多么可恶，爱有多么可恶，好想忘了过去，还想一样爱你，没了心的王子，还能信仰什么从此？那是谁说的爱多了一个疯的天使，却把喜欢说要突破埋了苦的种子，真是多事。可是人也都说了爱若不疯多没意思，还想爱的当初要认命的那种幼稚，当时我想了一下下的一个字，